兄弟。

清晰，焕发青春的活力，我的心啊，紧紧的拥抱你，照亮孤单的风帆，点燃自强的火炬，我的心啊，歌唱你赞美。

看西城的好家，你见过唐宋燃烧的晚霞，你读过春秋时传的诗话，你记得圆明园最后的高塔。哦，古老的唐古老，你的情怀唱彻千秋中华，多少男儿为你横刀纵马，多少女儿为你戎装披挂。见过积雪这样无暇，